那个顿渐品啊，我记得有三个故事啊。第一个故事呢是在讲那个，在讲啊，他反正就是北方的那个神秀，就反正他的弟子就一直跑过来试探也好啊，刺杀也好啊，找麻烦也好，学习也好，反正就一堆人天天跑来。他就中间取那个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在讲那个其实你看啊，慧能跟这个慧能啊，其实他基本上他的教义是什么？他说你啊，你的佛性就在你的心中，你真如就在你心中，其实那原本具足的，你根本不用去外求。所以他觉得你外面那些事情更不用干哦，你就是佛法，佛法就是一个减，学佛就是一个减法，你就把所有东西全部放掉之后呢，哎，那些垃圾全部放下之后呢，那真如就重现江湖。他的想法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也不用去修什么东西哦，你就是不要对外不要着相，对内呢不要起心动念。他就是照金刚经的那个教法，很简单。他说你这个样子呢，你就明心见性了。我不用搞一大堆。那个慧能这个是慧能，那神秀不太一样。神秀啊，他那渐修，他没办法。哦，我也想那个外不着相，内不起心动念，内不着念，来动念，我做不到嘛。所以怎么办呢？你就是天天那个镜子，你就天天擦。神那个慧能是说，就没那个镜子，没那镜子也不会有灰。你现在重点呢，他就告诉你要看清楚没有那镜子。慧能就是说我没办法，我就觉得有个镜子在那里，怎么办呢？那你就得天天擦，因为你今天有镜子就会有灰。所以其实慧能他那个真是解决之道啦，你今天只要有你今天只要有镜子，你就一定会沾灰尘。所以最这个叫做什么釜底抽薪，就是把就是你要明白到根本就没有那个镜子。那如果你做不到，你还有镜子的那个时候，那你就得天天擦灰。哦，这两个人的其实教法就这么很清楚，他分别就在这里。所以你看他搞了一堆人来这边学功夫。所以你看啊，第一个小故事，我记得上次我们两周前就讲过，讲什么叫做戒定慧。你从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你就应该已经可以体会那个六祖跟神秀中间就南顿北渐嘛，那个顿是怎么样？那个渐说，哎，戒定慧啊，老师教他们说，啊，你这个诸恶莫作，就是戒嘛。那众善，哎，是不是？我没有在看经，那个书啊，等一下我看一下，确定一下，不要乱讲。对，诸恶莫作就戒嘛，众善奉行不就是慧吗？然后呢，你自己哦，这个把这个你的意念呢，能够淡定清净，这就是定。但事实上，你去看，不管是诸恶莫作还是众善奉行，其实就是心外求法。你还在这个真如心外面要做一堆的事情，才能够达到戒定慧。那 versus 六祖他是什么？六祖他说，其实你啥事也不用干，就是戒定慧了。这个层次很高啊。你也不要去什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了，你其实不要起心动念，你真的你那个心是清净的。你的清净什么叫做清净啊？各位，其实清净它的意思就是说你根本不要起分别心，没有什么人我好坏，你没有什么人我好坏，也就不会有什么善法恶法。那么你就是清净本自流入，你那个佛性就流入出来，你本自清净这个佛性，当然就是利益众生嘛。还有什么善法跟恶法？所谓善法跟恶法，你心有所住所做的那叫善法，你心有所住的那个叫做恶法。你无所住的时候，你佛性现前，当然不就是慈悲为怀吗？那当然你做的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啊，利益自己也利益众生啊，众生就自己就众生，也没中间没什么差别，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他那个档次是不一样的，他层次比较高啊。另外一个要做一堆的事情才能戒定慧，六祖呢是你啥事也不做你就戒定慧了。你就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你才不戒不定不慧，你就其实根本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你就戒定慧了，就这意思。所以就说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你最主要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那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你在那里紧张什么？你没办法放是为什么？ 因为你没办法参透这件事情，所以他那个界定会啊是这么，就是第一个小故事。那第二个小故事呢？第二个小故事不就搞了一个人来，有一个人是什么张行昌嘛，对不对？要刺杀他嘛。所以这个也讲到一个，这个故事其实很有意思啊，因为他讲到了一些因果的概念，就是说这个后六祖慧能跟这个人讲说，我前世是还真有欠你钱哦，那你这一世要来取我的命，那不可以。哦，这因果上面没这一说，对吧？欠债还钱，那可能顶多加利息，可你不至于要我老命。所以啊，当你没有这个因果的时候，这个人来杀你是杀不成的。那你反观你自己要知道，就是说这一辈子这个人搞了你，这一辈子这个人整了你，那没错，这个人啊，就我们就讲了嘛，错可能是在那个人，但是业是自己的。你要是跟他没有这个因果，没有这个业缘，你就谈不上这事儿。其实真的不是说什么鸵鸟把头埋在沙里面，其实 这反而是你要把整个事情看清楚，把这整个面向看清楚。哦，这个因果。那当然第二个重点，我记得上次啊讲到中间有一段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老师说什么？老师说佛性是无常，万法是常。这个地方啊，因为那个张行昌不是后来被六祖慧能处理了以后，就是六祖慧能跟他讲说，哎呀，我以前欠你，就预知他会来嘛，说钱还他，命不能给啊，那个人不是吓一跳，后来就出家了嘛，然后后来基本上也归在这个那个六祖的门下，那么就自己每天在那里看那个看经文啊，就后来那个最后那个涅槃经，其实涅槃经讲常跟无常了。那他就想要请老师再给他解释一下常跟无常，老师讲的反而倒反，我们以为说佛性是常，万法无常，结果老师讲什么经常 讲反，他说啊，无常是佛性，而有常呢，他说是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哎，你是说奇怪了，以前不都教那个佛性是常吗？其实老师这样讲啊，是顺着我们这个凡夫的心来讲。为什么？因为佛性是什么？你自己去想嘛。我们原本具足这个真如这个佛性，不就是慈悲，不就是菩提心，不就是能够行善，不能讲行善积德，不就是福慧双修，悲智双全吗？其实就菩提心啦，就是菩提心。那你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菩提心吗？好像没有哦。那我们每次说我要发菩提心，如果你菩提心原本具足，你就不用发了嘛。所以六祖其实是用这个观点，他是以凡夫的观点来切入，说你都没有菩提心，那你还要发菩提心，那表示佛性是无常的。所以他其实真的要点你，就是说其实你的佛性原本具足，你都知道佛性是常，原本具足，那你那个菩提心其实也应该是具足的。他是用反的这个反向来切入，我那时候也是搞了半天哦，才弄清楚。那他同样的嘛，他说一切善恶诸法之分别心，他讲的你这个分别心，分别心是，他说他告诉你，哎，分别心是常。你说啊，那妄心应该是无常啊，妄心怎么变成常？他说如果你的，他其实也是用反向的思考方法，他说如果你的妄心是常的话，是无常的话，无常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妄心哇，一直没有一个常数，那所有的妄心，其实你的所有的万法，那些妄外面那些分别啊，这个所有的万法，这个分别，这个妄心啊，如果它真的有一个常，它如果真的是，为什么说它是常呢？如果说它是无常的话，表示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一个常数，都是不一样的，那就各自有各自的体性，各自有各自的这个本质或生死等等，那就不对啦。那你不是跟那个真如心就不合，这个中间有就是等于说你的真如没有办法真的涵盖万法，所以它其实是用一个导的方法来解释这个地方啊，就大概知道就行了。反而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这个重点是在讲常乐我净。常乐我净在《楞严经》，在我们再往后一点点，你就会看到有教常乐我净。常乐我净四个字啊，很重要。那么应该大家都听过，可是未必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常乐我净。 那个常乐我净啊，是如果我们讲真常，就是说凡夫啊跟二乘人都是落到两边去，而六祖慧能这边所讲的是真常真乐真我真净。那个常啊当然是恒常嘛，但是这个恒常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其实啊就是一个完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然后也没有动也没有静、啊、应该讲说不生不灭不动不静了。它这个常是恒常，它就有如什么样，他说就有如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啊它是完全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所以什么东西来都可以把那最真实的相貌就照出来了、啊、这个常乐我净。所以这个常啊真常就像一面镜子，没有分别没有生灭没有动静，所以呢它完完全全可以照到所有的真相，这个真常。所以你看我们说如来藏它不变它随缘，它是不变是真常，但它会随缘变现、啊、真常不变的地方在哪，它真常它那个体性、啊、但如来藏本身其实也是真常的，真常它就是常的不变的、啊、然后呢真乐是什么，这个乐啊绝对不是我们凡夫所讲的、哦、凡夫讲什么，哎呀我离了苦我就得了乐，凡夫的乐是针对于苦。而小乘人呢，小乘人也是要把他觉得人生就是苦，他要把整个人世间通通都灭掉了，那个苦啊全灭掉了，六道他要把这个六道轮回啊或娑婆世界的所有的一些 相用色相全部都灭掉之后，他觉得他把这所有的苦都灭掉之后，他能才能找到他的那个涅槃极净乐。所以凡夫跟二乘人的他们的对于苦跟乐的概念全部都是二元的哦。你知道凡夫就是说哇你让我爽了之后就是二就是乐，而二乘人呢是把你把凡夫的这个苦，他觉得凡夫就是苦，他要把凡夫的这个苦与乐全部干掉之后呢才能够得到他的极净涅槃乐，那都不对，那个全部都是二元的。真正的如来藏的这个乐是超越苦跟乐，它那个乐是来自于什么，来自觉知啊，它来自光明啊，它是清净觉知光明的平静的不生灭的，这个是真正的大乐，这个才是真乐。那已经超越这个凡夫跟二乘。那什么叫做我呢，真我，你知道什么叫做有我，我是什么，我可以自己控制啊，万法无我嘛，人无我，刚刚 Annie 讲人无我法无我，所有一切通通无我，那真的什么东西是真我，跟你讲唯一真我就是真如之体，真如之体是实有，就是真的如来藏是实有，佛性实有，这是原本就是原来的那个状态、啊、所以真如自己基本上它是可以，它真如可以自己当家做主，不是业力做主，我们现在是业力做主，所以真实存在的那个有我。而那个净呢，干净的净，凡夫、哦、认为这个一定有染净嘛，他觉得哇自己的身体，你看我们呢、啊、都觉得这个自己的身体好棒、哦、自己的身体最美好最干净，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的这个对于净的这个概念。二乘呢觉得哇这个观身不净啊，他觉得这个娑婆世界或六道轮回里面我们这色身很脏啊，他要把这个色身给灭掉之后才能找到他的那个安静干净啊，他才能找到他那个净，那都不对。好，所以真正的那个常乐我净那个真净也是把这二元都破掉了，那个净是真正的不垢，它是超越，它是怎么样，它那个干净是没有垢跟净的概念的哦，不会因为是我们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嘛，它不会因为你到了圣位你就更干净，到了凡位你就不干净，不会，它没有这个净与不净，它完全没有脏的概念哦，它也不会说是被你在于这个圣者的地位，它不会，你只要你原来其实就是清净干净的，你没有污染，你就是原来就是这个状态，所以他说你要回到常乐我净这个状态，这个其实这个才是第二个的重点、哦、那我记得第三个这个故事好像还没有讲，我们今天就讲一下第三个故事。第三个故事啊也很简单，他有一个有一个小孩啊，叫做也不是小孩，应该是比较当时我不知道他年纪小不小，这个人叫神慧， 那个神会啊很出名啦，在六祖之后啊，基本上他应该是衣钵，就等于说是后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继承人，就神会。非常聪明，这个小男生哦，很小就出家了。那么一开始也是心高气傲、啊，他有没有出家？对不起啊，他有没有出家？我不确定。但他很小就学佛，哦，他应该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那么他呀，他没有，应该是没有出家了，他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么他就来也学佛啊，就来这个，你看他叫神会啊，大概应该就是那个神秀那一派的啊。那好啦，他呢就来见六祖慧能。那六祖慧能呢、啊，他说有一个童子叫神慧，襄阳高士子啊，那么13岁而已哦，很小哦，白玉泉来参礼啊、哦。那么自玉泉来参礼啊、哦。他说师伯师约啦，其实就师伯就白啊，师约说话的意思啊、哦。那个知识远来艰辛啊。那个还将得本来否啊，若有本则何事主，是说看。他说其实就跟那小孩子说，你那么晚那么远啊就来看我，一路来啊。他就说那我们来有个对话，就说那你自己是不是就是说你自己所以那何事主就是自己那个本啊，得本那个本，也就是讲我们自己的这个真如心啊，就是你自己，你翻成白话就是说你觉悟了吗？你证悟了吗？你明心见性了吗？哦，你悟了吗？你开悟了吗？哦，那你如果开悟了，你就说说看啊。哦，那个神会就说，哎，他这个小朋友才13岁，哎，他好像一副很拽的样子，他就说以无著为本，见即是主。他说我啊，修行啊，我就是无著，我的修行的本，这个宗旨就是无著啊、哦，只要能够证得了无著。那我就见主人了，其实就见到你自己如来藏了嘛，见到自己主人了啊。哎，基本上他就讲说，你就是无住，你修行的以无住为本，那你就能够明心见性。哇，那个老师，当然你知道六祖啊，他决定啊，他的判断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明心见性，他绝对不是只是看你讲话的内容啊，他绝对是他有。对你会有感觉吗？这个小沙弥，这个小那他说这个沙弥表示这个人可能已经真的出家了哦，那就小沙弥是出家了，小和尚。他说：“哎，你这小和尚哦，这个真和取次于啊，就是啊嘴巴随便讲啊，就讲一些肤浅的哦，好像嘴巴这个占便宜还怎么样？你讲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内容的哦，那。”这个沙弥啊，被这个六祖慧能一批评之后啊，他就问六祖慧能说：“那和尚坐禅啊、哦，还见不见？”那个小沙弥被批评之后，哇，那个马上反击啊，他就说：“哦，他你觉得我不讲话不行，那我就来试试你这个老和尚，你坐禅坐的时候啊、哦，你禅定了，你禅坐嘛，禅定了，那我请问你啊，你是见还是不见啊？”哦，他就这样问慧能，这个慧能呢，那个他没有立刻那个回答他、哦、其实他是说拿那个棒子在神柱那个在神会头上还是身上先打了三，当然是轻轻打三棒了哦，他就打了他三下，说：“那我问你，我打你啊，你是痛还是不痛？”神会问他说：“你静坐的时候呢，是见还是不见？”那个六祖就打他说：“那我先打你，你是痛还是不痛？痛还是不痛啊？”因为他觉得这个小和尚是需要稍微这个太心高气傲，可能需要稍微教训一下。虽然资质很高，但是很担心他太骄傲了。所以啊，那个小和尚说什么？那神会就说：“哎，我亦痛亦不痛哦，厉害了，这小孩13岁哦。”那老师说什么？他说：“那我也是亦见亦不见。”这两个师生的对话。那神会就问他说，小和尚就问他说：“哎，那你呀、啊，可不可以解释啊？什么叫做亦见亦不见？我是亦痛亦不痛，那你是亦见亦不见？你倒是解释看看，你亦见亦不见是什么意思啊？”所以那个六祖慧能就说什么？他说：“我啊，禅坐禅定了嘛。其实这个见啊，应该这么讲吧。”你如果说你见到事情见到东西的话，你如果你说你见，那你是不是心就不定？怎么又跑到外面去见东西？你说你不见，那是不是就形同枯槁？ 所以其实啊，他说是意见，意不见，但是他说他自己见到什么呢？他今天见到的不是外面的花花草草，他今天见到的是自己的过错。他说常见自新过谦，甚至念是念谦呢、啊。那不见呢？不见到的是什么？是他人的是非好恶。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一样，就是反闻自性。你真正能见到是但见己之过，不见他人过。那就不只但见见到自己的过，不见到他人的错啊。就算他人有错，伤害了自己，那业力也是自己的。所以你就反省自己的过错就好，你不要去管别人的是非好坏啊。所以啊，这个我说见或不见，他说那你啊说痛也不痛。其实那个神会啊，他是同样的道理，说痛也不对，说不痛也不对，他就说亦痛亦不痛。但是啊，那老师厉害嘛，老师说你说你如果不痛的话，你说你亦痛亦不痛，那你倒是痛还不痛。你如果不痛的话啊，那你不就是 形同这些枯槁吗？就 有如那些无情的矿植物啊，你也不痛啊，对吧？或者这个矿物木石啊，那你也不痛。那但是如果你说你今天痛的话，那你就如凡夫、哦、你就会起嗔恨心、哦、所以啊他说这个不管你怎么样，你前面所问的那个见或不见，他说因为你的基本上他就跟那小和尚说你档次不够，你在问的时候你是有分别心在问的，所以你不管你问那个见或不见啊，痛或不痛啊，都是生灭。他说你问的见或不见，或者你心里所回答，你刚刚所回答的痛或者是不痛，你根本都是生灭心在讲，你那个绝对不是正悟的人所说的道理。因为这个孩子有没有明心见性，六祖自然心里清楚啊。所以他说汝自性啊且不见，还敢去敢耳弄人，他就说你自己都没有明心见性啊，你还敢到外面去捉弄别人或者是去挑战别人啊，这不行的。他就真的痛斥这个孩子啊。那这个小朋友呢，他也悟性很高、啊、既然受教哦，他就礼拜悔谢。所以你看啊，同样的痛或不痛，见或不见，一个真的明心见性的跟你没有明心见性的，其实你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你同样的答案、啊、可是你心里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这个啊，就真的说我们说为什么那个这个六祖坛经啊真的比较深啊，就是在后期基本上全部都是要用参的。你前面没有，你如果真的一点底子都没有啊，就人讲说哎呀那佛经很难，那就先念六祖坛经吧。我跟你讲，那那个浪费时间，你也只能看看那些故事，那故事里面在讲什么你根本一点都进不去、哦、没办法。所以后来啊，那个老师又说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秘录，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他有跟那个小孩讲啊，他说如果你的心啊真的是没办法开悟，那你得找一个好的老师教你哦，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找一个好的老师教你，要找个邪师乱讲，哇你这一辈子那个慧命就全部完蛋了。他说但是如果你心悟，当然你自己已经悟了，也不见得你找老师，其实你就是有佛性，那你就照着你的这个你开悟的方法就继续去修哦。那么这个是重点哦。但他后来他说你啊，他说但是他跟那个小孩说什么，你自己啊现在啊自己迷了，然后呢没有办法明心见性，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真如，没有办法见到自己的佛性，还跑来问我见与不见啊。他说你来问我，他说我啊有没有，他说无见自知啊，岂待汝迷啊。那么汝若自见，那么亦不待无迷啊。他说其实然后何不自知自见，乃问无见与不见。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呢没有明心见性跑来问我有没有明心见性。事实上啊，他说我呢，他说如果你啊这个看看这样讲哦，如果我啊明心见性，我啊也没有办法带你去开悟哦。那你呢如果自己没有开悟呢哦，也没有办法真的就是说让我迷惑。总之啊，自己修自己的啦。他这边真正要讲的是说自己修自己的，那么自己有没有明心见性啊，自己最清楚，别人也没有办法代替你哦。那么你啊如果明心见性了，我的心如果迷雾，我也迷不了你。 如果你自己没有迷雾，没有明心见性的，我清清楚楚，你也没办法，我呢也没办法让你明白，也就是基本上自己修自己的啊、哦。那么也不要去管其他人，他是这样子教那个小朋友啊、哦。那神会呢，在礼拜余拜求谢过谦啊、哦，这么真的就留下来这个在六祖旁边呐、啊，服侍左右啊、哦，不离左右。好、哦，所以这个小朋友就在那个六祖下面啊、哦，经常这个神会后来非常有名。那么就在六祖旁边留下来，好，所以后来啊，他有一天呢、啊，最后有一小段，他就是说有一天老师就跟大家讲，他说，哎，打个可能哑谜啊，他说无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是否？他说那这样子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那神会就说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这个小朋友其实很聪明啦。他一听就说，哎，你这讲就如来藏嘛，就是我们的佛性嘛，有什么好讲，就我的佛性啊，神会就我的佛性啊。那老师就说，都跟你讲了，说无名无字了，你还要去换说是本源佛性啊。他说你这个小孩哦，乳相去油，把卯盖头也只成个肢解中途。这一句话其实他说什么，他说哎呀，你哦以后哦做了正式的禅师啊，即使做了正式的禅师，也不过就是有一个反正一个小茅棚啊，就是等于有个小道场能够遮风 遮风避雨而已啦。然后人家来问你一些问题，你就稍微答一下，也就只能这样啦。哦，就成不了大器。但是这一句其实是六祖慧能为他所做的受记。受记是什么？就是说你成了。其实六祖慧能是非常看重这个神会的，他的意思是说你成了，你以后啊是能够当家做主的，你啊以后会有个地方的，你会有你自己的道场的哦。他表面上是讲说你也不会一个小茅棚，当然不会小茅棚，你以后是会当家做主的哦，你会有你自己的道场，那么你也能够等于是这个在霸占一方啊，就等于说是一方不能讲霸主，但是至少是一个有知名度的人家呢，是会来给你求教的哦。所以啊，祖师灭了以后啊，这个神会就是后来六祖慧能死掉以后，神会就这个那个入京啊。那他大弘曹溪顿教注显宗记盛行于世，就是这个菏泽禅师。这个菏泽禅师就是后来就是神会啊，他后来就是这个菏泽禅师，后来其实蛮有名的哦。就是这个六祖后面啊，这个神会算是一方比较等于是把六祖慧能够继续接承下去的哦。所以这一段啊，其实在讲一开始这个小朋友呢非常顽劣，但是被六祖慧能驯服之后，就在旁边学了很多年，最后真的是自成，就是有一些成就了。师间最后啊，后来啊，就是最后一小段，他就是说老师啊，就见到诸宗难问啊，嫌起恶心，多即坐下，那贤而未知，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一当尽除。反正就是后来啊，这些你知道所有的这个门应该讲说道场啊，其实我们那个仁波切讲同样的话，那个学生太杂了，每个人呢就在那里争强好胜啊，争锋相对啊，争风吃醋，争风相对，什么都有。反正其实很多道场很乱，从古时候到现在就是这样。那六祖慧能呢，看的这些人觉得很烦啊，就是不是真心修道，好像就要强出头还是怎么回事。总之呢，他就把这些人就叫过来啊，就跟大家讲说，你这所有的分别心啊，真的必须要能够全部放下。就是说，哎，所有一切啊是虚妄的，不要再争强斗胜了。这个无名可名啊，名于自性。他说，其实真正的真如，就是在跟大家讲，其实他真正那个真如啊，根本没有名字。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是吗？就是说，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用人类二元的文字啊思考去想这个事情，思虑去想文字语言去思考或解释这个事情，我们只是没办法就随便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自信哦，随便给他一个名字叫真如，随便给他一个名字叫如来藏，那个东西也自己贴上去的，那个名字也不是真实的。所以他说你真正想要理会，也不是在文字， 也不是在这些东西上面在那里 struggling 啊，在那里在那边挣扎，他说你真正的其实真正无二，就是无二断二缘，无二你就不分别了，你有二才会分别，你无二就不分别，你一不分别，你真正佛性显露，你其实就是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必须自见，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示为师。其实最后他就是在跟大家讲，真正啊修行你啊，也不是在那里言语上面争执，然后也不是法门上面要怎么样的争执，其实你就是不二。那后来我们讲那《维摩诘经》里面不二法门，讲的就不二。你不二没有分别，其实实相就见实相了，那个真如就出来了。而你如果还要在真如上面做研究，你还要在真如上面用什么样语言文字去形容，那也是做不到的，因为真如本身就是超越语言文字。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整个前面的八品讲完了。哦，那个前面八品我们结束之后就不再复习了。哦，我们接下来就已经开始讲第九品，第九品蛮简单的，我们看看今天是不是可以很快把它讲完呢？第九品啊，是护法。护法是什么呢？其实就讲个什么故事，就是那个武则天呐、啊。武则天呐、啊，当时好像是想要，他请了两个大师。其实你知道那时候是，慧能神秀蛮比较有名嘛。那武则天就请了那个神秀啊，跟另外一位禅师啊。进到那个他想请那两位入京，哦，那后来，但是那两个人呢，怎么回事呢？就纷纷推脱，哦，一个是神秀嘛，大家知道，另外好像一个什么慧安国师，总之呢，他请这两位入京，那两个人都说啊，他们自己不行，都纷纷呢、啊、跟那个武则天介绍说，其实有一个慧能很厉害，哦，叫他去请慧能，所以武则天就派了一个大臣吧，哦，就是反正要不然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怎么做官的去请那个慧能过去啊？所以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啊，就是那个武则天嘛，中州他中宗应该是说他儿子啊，我那历史学的不好，要问一下那个温迪，中宗是不是武则天的儿子？不是他先生，应该他儿子是吧？然后就下诏啊，他要这个请。安秀二师，安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国师啊，慧安国师跟那个神秀大师啊，要进到宫中，要叫他们到那边去弘扬佛法，那个要去供养了、啊、布施，就是说要供养他们，请他们去弘法。但是呢，那个他想要干嘛？他想要救这个一乘，他想要去研究一乘大法，就是反正那个武则天，他大概修行也是蛮厉害的。总之呢，他想要去研习一乘大法啊，一乘佛法。那两个人就推说啊，南方有一个很厉害的，叫做那个，而且啊，那个五祖慧能是把，不是，sorry， 五祖忍和尚啊，那个弘忍和尚是把那个衣钵传给了这个人，哦，佛传那个传佛心印啊，他说你去找那个人。这两个人都推脱，所以啊，他说今天呢、啊，他就请了那个内侍啊，内侍薛简，这个薛简呢、啊，就持诏请缨啊，反正就带着这个诏书啊，就去找了六祖慧能，希望啊，就跟六祖慧能讲说，哎呀，和那个皇帝想要请你上京啊，哦，但是六祖慧能就跟他讲说，哎，不行，那个可能生病，身体不好，反正都是这样嘛啊，所以他就马上就要说自己活不了多久，就要归隐山林啊，等等，那。这个薛简啊，就是这个内侍，就是说，哇，他说，但是哦，这个京城，他说我来了，对吧？你也要给我讲几句话嘛，那我好回去能够复职啊。他说这样吧，他说这个京城啊都在传说啊，讲什么呢？他说啊，欲得会道啊，他说啊，必须要坐禅，这个字，这个坐禅习定啊，那个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的话。他说没有的，就必须一定要得禅定啊。他说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讲讲啊，是怎么样啊？也就是说，京城每个人都在传，你想要能够最后能够证悟，你必须要禅定。他就想问说，是不是有这回事情啊？也好，要反正要练习禅修禅定。那这个六祖慧能怎么答？他说， 道由心木起在坐也。他说，因为他说你看嘛，他说必须坐禅，你看到没有？坐禅习定，坐禅习定。那这个人对于这个薛简，对于坐禅习定或精诚这些人，想必一定是觉得你那个屁股像我们家有人按电铃，好，没关系，一定要有像是那个。你要屁股坐定定的在那里，记不记得之前是哪一个人问说，哦，也是神秀的一个学生说，哎，我老师就教我说你屁股要坐那里，坐里不能握，对吧？生的时候呢坐不握，他或者死的时候握不坐，他说你屁股坐那里要学习禅定，这是老师，这是精诚都是这么说的，神秀也这么说的。他说老师说什么？他说道由心悟，起在坐也。他说你悟道当然是由心嘛，怎么会是你屁股坐在那里，你禅就身体不动，你就能够习定吗？不是这样子的。他说：“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所以他说，如果我说你觉得如来若来若坐若去若卧，他说如果这个样子，你看到他这个身相来来去去，你竟然就说你见如来，你就能够见佛，他说那行邪道，这个不对的。哦，其实因为真正的真如是无形无相的，真正的定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戒定慧不是要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你的真正就是在你的心中，其实是在你的心里面，你的心啊，外不着相，内不动念，其实就是定。你的身体在哪里一点都不重要啊，你屁股有没有坐那边也不重要啊，你可以屁股坐在那里，然后心如同心猿意马，那内心万马翻腾，但非常有可能那有什么用？他说其实你身在何处，有没有在动，根本一点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心要如如不动。哦，所以他说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这个才是清净禅，是如来清净禅，这个叫做清净禅。清净禅我们就说禅坐，这个翻的不好，禅定，哦，你有的时候是会 misleading。 他说其实真正的禅，真正的定是你的心定，你的身体绝对可以动，你每一天都在做人处事嘛，你每一天都在生活起居，若来若去若坐若卧，对吧？每天都在吃喝拉撒睡，每天都在外面待人处事，但是你可以纷纷，你每一天都在这边不停的动，你的身体都在不停的动荡，但是你的心啊，可以永远都在禅定当中。他说这个是他真正讲如来清净禅。他说诸法空寂啊，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也？哦，他说其实你真正重点就是在告诉你。绝对不是你屁股坐在那个地方你就能够证得，哦，不是的，最重要最重要是你的心啊，不能够起心动念，这个才是重点啊。他跟他讲的非常的清楚，跟坐无关，坐啊无关你的屁股坐在哪里，这个真正的清寂就是你的内心啊，就是你的心啊，你的心不起心动念，那个起心动念其实不是说你是形同枯木啊，他真正不起心动念的，不做分别啊，所以那个薛简就是说，那他说，哎呀，你这样教哦，当然教得很好。他说，可是我回京以后啊，我的那个老板一定会问啊，对吧？那个武则天会问啊，皇帝会问啊。他说，那我希望你啊，能够慈悲心啊，能够加一剂，就是给我一点心药，总要有个心法吧，那我回去也能够复命啊，啊，传奏两宫及。精诚学道者，还有除了那两宫之外，那精诚很多人学佛嘛。他说，而且他自己用个比喻啊，他说譬如一灯啊，燃百千灯。他说，哎，你这个慧六祖慧能就是那个灯啊，你这个灯啊，哇，可以照亮所有的灯，就像一个火烛能够传出去啊，所有的灯都亮了。他说明者皆明啊，他说有你这个灯传出去，原来黑暗都会放光明啊，然后这个光明啊，就这样一传百，十传百，百传千，就永永远远的传出去，所有的黑暗都变成光明了。这个你看前面啊，那个好，我们先讲下面这一段。他说诗云啊，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意，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代立明，故尽明经曰啊， 法无有比，无相待故，这个就是他的心法了。老师说什么？说你所谓那个明跟暗啊，也是一个相对的。你只要有明啊，你这对他说，因为你自己都说了嘛，这个暗会变成明。他说你只要是一个相对的明，你最后终有一天会变暗。这个二元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他说现在啊，这个法，他说你的明暗永远只要是你对相对于暗而成立的明，你最后终究会暗。而我这边所讲的这个法或者这个道或者这个佛法，他说啊，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我这个不是相待的哦，我这个东西是无可比拟，是跟你这完全不一样的，我这个法是超越明暗，所以这个东西因为没有相待，没有相对的二元的概念，所以我才能够生生不息啊。那你这个明暗是一个二元的概念，所以二元的概念，那对不起，你总有一天会熄灭。所以就直接告诉他，没有所谓明暗的分别，其实就是破二元，破二元是一切修行的宗旨。那薛简就说，哦，那是不是就是说明啊，就是来，他说我是这样讲哦，他说薛简说是这样子，明啊是不是就是来比喻智慧，暗呢是比喻烦恼啊，这是他在讲他自己的想法。修道之人啊，如果不以智慧去破除烦恼，无始生死怎么处理？你看他是不是陷入二元，跟小秤一样嘛，你今天有烦恼有涅槃是不是，然后有烦恼或有智慧，有生死，烦恼对面有智慧嘛，生死对面什么呢？涅槃。你要把生死断掉之后，把这个六道轮回给断了之后，我才能够证涅槃，这个是小秤啊。我今天要把所有的烦恼全部灭掉之后，我才能证智慧。这就是一般凡夫跟二秤人或外道的想法，二元。但是老师说错，你如果这么想，你永远出不了六道。他说烦恼其实就是菩提，菩提就烦恼，生死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生死。你如果把它涅槃灭了之后才生死灭了之后才见涅槃，你永远没办法证涅槃。烦恼灭了才能够证菩提的话，那你不是真菩提。菩提，我看生死、涅槃、烦恼、菩提，对，都一样了。菩提就智慧，所以真正的菩提，真正的涅槃是超越二元的，不是要把对面给灭了，你才能够真正的证涅槃或证菩提。他真正证涅槃、证菩提，我跟大家再讲一次，我也是很后面，我每次自己就会迷失掉，然后会再回来，就是真正告诉你，其实是不执着，你不要执着生死，也不要执着涅槃，那你就真涅槃了；你不要执着烦恼，也不要执着菩提，你就真菩提了。所以因为烦恼跟菩提只是在于你的心啊，有没有迷悟而已，迷就是烦恼，悟了就菩提啊，迷了就是众生，悟了就是佛，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你把它一刀分成两个，你就完蛋了，你就永远出不来了啊。其实一刀分成两个，其实就是那个当我们讲的那种法执，就是那个万法真实存在，有烦恼有菩提，那不行啊。所以啊，如果你觉得必须是要以智慧去照破烦恼的话，你这个是二乘，是二元哦。那你这个东西就是羊鹿等级啊，记不记得有没有羊车、牛车、鹿车什么车的？在学法华经，他说真正的上智大根不会这么去想哦。那他说，那薛简就问他说，那什么是大乘的见解哈、哦？那个你刚讲二乘不对嘛，就是那个羊车、鹿车，那大乘到底是怎么解？他说明与暗哦，是凡夫见二。你看凡夫跟二乘啊，还有所有这些全部都是觉得明是明，暗是暗，烦恼是烦恼，菩提是菩提，对吧？生死是生死，涅槃是涅槃。他说但是真正智者啊，就是大乘，尤其是 一佛乘这种，他知道其性无二的烦恼涅槃，它的体性都是一样的，其实说穿的都是如来藏，随缘变现的体性，当体即空，没有差别的无二之性。这个就是后来圆觉经讲的无二，不是圆觉经，那维摩诘经在讲无二法，很重要，就是很精彩。他说无二之性就是实性，从头到尾，你只要能够明白一个道理，你说我学了几年的经，我跟你讲，如果从今天开始你就不再学佛，那你就跟你讲，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之前的努力，你记得一个东西，就不二，所有东西就是不二，没有二，那就是一，万法归一。一就是真相，二呢，二就完蛋，二就分别了，right？ 那就 二就全部后面全部都就乱套了。所以他说无二之性就是实性，那实性是什么？处凡愚而不减，真正那个实性就是佛性。你在凡间不管怎么样，你凡愚你不会减哦，你在贤圣呢也不会增，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你不会因为你在烦恼之中而乱掉，不会不乱啊。你也不会因为居在禅，你不会说哦，我现在在禅定啊，什么我禅修禅定之中就会更极静，不会。他那东西从来没有变化，都变化过，所以呢，也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然后这边呢，不乱不急，他所以告诉你，不断不长，不来不去，根本没有任何的变动。这些什么断啊、长啊、来啊、去啊，这些东西啊，其实全部都是二元，都是反复。所以他还告诉你哦，不在中间，也不在内外。为什么？这东西是无所不在啊，是不是？那个七处真心说你妄心在哪里，哪里都不在，因为它是假的，而真如呢是哪里都在。所以他说啊，你这个不生不灭啊，性相如如，常住不迁，明之于道，这个就是中道佛道，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所以六祖，你知道你们跟台北的差别，就是你们每一次上完楞严经就再上六祖坛经，那个力道差太多了哦。所以这个课你们其实是该 appreciate， 连我自己都是。我六祖坛经真的把它整个解完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功力是有增加的，肯定有的哦。因为他把很多道理啊讲得更加清晰。好，那薛简啊就说，老师说不生不灭啊，那跟外道有什么差别？外道也说不生不灭。其实外道的不生不灭，老师有讲，他说外道所说的不生不灭是将止。你用灭去指生，就是有生，那么你让它，你呀、啊、把它灭掉之后就不会生了，把生给灭掉，懂吗？先有生，那我现在就要把生给灭掉。他说这是外道的方法，那么以生啊来对治灭。如果你说这个东西灭了，我只要把它生出来，永远不熄灭，就不会有灭。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二元的哦，灭又不灭，生说不生。总之，他说这个地方啊是用二元以生去。这个对治灭，以灭去对治生，他说这个不对。他说我所说的不生不灭是真正如来藏的不生不灭啊。他是说，就是说本自无生，经亦不灭，就是根本从来没有出生过，所以他也不会灭掉，他一直都存在，从来没有消失过。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超越生灭的不生不灭，也从来没有生哦。所以它不会有灭，它没有这个概念，根本一直都在，一直都在的东西，你不能说它说忽然出生的，它就是无始以来一直都在。如果你说那个东西有自信的话，你要必须无始以来一直都在啊。那你没有自信，所以你万法没有哪一个东西，连这个宇宙都是哇，后来这个因为一些那个叫什么自然叫做那个。也不是气爆啦，反正那都是宇宙后来又发生变化之后所发生出来的哦。这个东西，所以绝对不是说我们所讲的这个不生不灭。所以他说不同于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现在告诉你心要咯，他说薛简不是要问心要，他说汝若欲知心要，那就是这句话，但一切善恶都不要再思量了，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长吉，妙用恒沙。看到没有，你要会现妙用，所以基本上你就是心非常的清净，你根本也不要去想什么善恶好坏，这些都是人世间的分别，你自然就可以入这个极极这个极静的这个极静清净的这个心体、哦、那么你入了这个极静清净的心体，就我们讲的真空啊，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现妙用啊、哦，好，那这个看到最后还有最后一句啊，那个薛简呢、啊，就承蒙指教嘛，豁然大悟啊，这个李就非常跟他辞行啊，就回去了啊，就开悟了，就回去了。那么就去表奏诗语啊，他说其年9月3日啊，由他等于说是有招讲，他应该是说好像。 是不是又圣下了一个圣旨，同年的祈年就同年的9月3号，那个武则天那边应该又下了一个圣旨啊，去奖励啦，应该是去奖励六祖啊，说内容是写什么呢？就说老师啊，六祖啊，你不愿意来京城啊，你就辞退了我们给你的 offer 啊，你就说啊，因为你自己老啦、生病啦等等啊，你就不愿意辞去了到京城来啊，然后就说好你在山林，你隐归山林，但是呢，还是会为国家啊，为皇帝在那边修福田啊。那他说啊，师若敬明，脱籍皮耶，什么意思？他说你啊，他说好像，若是好像的意思，他说你就好像那个敬明是谁，你知道吗？敬明就是维摩诘居士，就是那维摩诘菩萨。那个维摩诘是当时佛陀的，佛陀在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早都明心见性的大菩萨来的。哦，他是幻化了，就是等于说是倒驾慈航，变成维摩诘居士、维摩诘菩萨，非常有钱，富可敌国。哦，那个妻小不知道多少人，但是呢，他非常有智慧。哦，他呀，就是在当时那个天天称病在家，他就显示一个病体。最主要，我们到时候如果真的你们有兴趣要学维摩诘经的人，到时候会看到他就是称病，天天说他生病，天天在家养病。他是因为这一个原因，然后让大家到他家去探病而跟大家说法。然后啊，那天很有意思，他是说他有一天啊，就是佛陀又开法会，维摩诘呢又生病了，佛陀就要派人去探望维摩诘居士。哇，找所有的人哦，须菩提啊，舍利子啊，目犍连啊，阿难啊，你只要能想到的那个阿罗汉全部叫了，没人敢去，因为每一个人都讲了一个，在那经里面每一个人都讲了一个故事给佛陀听，说哇塞，他当初啊碰到过维摩诘居士，哇塞，被 K 了，就是自己的档次就不在同一个，就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档次，是没人敢去探病。哇，那你说可能阿罗汉这些不行哦，那是不是找那个菩萨？有，那佛陀又去找还找谁？弥勒菩萨，还找了好几个菩萨，连弥勒菩萨都说、哦、真的不能去哦，以前也是被他 K 过，就讲了一段往事啊，怎么被 K 的哦，说哎呀，真的没办法，不是同一个档次啊，没办法去探病，连弥勒菩萨都这样子啊，所以好多的菩萨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找到谁？找到文殊菩萨。文殊就勉强同意带了所有的人去给那个维摩诘探病。之后前面都已经有了哇十几个、二十个故事、小故事之后，那个文殊菩萨哦，那每一段故事，就是每一个那些什么阿难啊，怎么所有的人就讲当初他被 K 的经过，哦，他说了什么？维摩诘居士怎么 K 他的？哇，他学到了，觉得太 amazing 了，他不敢过去对话。那最后到文殊菩萨过去找他，那么带着这所有人过去探病，哇，大显神通。然后文殊菩萨跟维摩诘两个人大谈不二法门，非常精彩哦。然后呢，就是维摩诘经讲这个，他说：“那你是不是跟维摩诘一样？”在那里称病，他说你呢大概就跟维摩诘一样、啊、就在那里称病在家里面、啊、他说但是也没有关系啦，他说那你啊，就他说你看那个阐扬大乘，传诸佛心，谈不二法，他说你啊，他就是武则天觉得六祖慧能跟维摩诘菩萨一样，然后那个就称病在家，但是呢还是一样、啊、真的把佛的那个心法传出去、啊、佛的心法是什么？就不二法。那你说哎，为什么维摩诘经你会说为什么老师说比较简单？其实事实上你看完了所有的经文之后再回过头去看维摩诘经是相对比较容易了解的，因为你对于这个二元已经有很深刻的概念，什么叫做不二法门你已经有很深刻的概念，那你只是现在进去看那些故事，哇，那觉得很精彩。但如果你都没有学过这所有东西，把维摩诘经给你，什么也看不懂，根本就什么都看不懂。所以这个佛经啊，哎，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从哪一本经开始也都不太，也没有什么，没有哪一本经是 你该从那一本开始，因为你学的第一本经、第二本经，你肯定都是看不懂。但是你又必须要随要选一本经开始，那么你就慢慢切进去之后呢，多看几本呢，也就一懂呢，一通百通就全部都通了，那就任督二脉打通的，啪啪啪啪就全部都开了。哦，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啊，他说你大概就像维摩诘居士一样称病在家，但是呢，传佛心法不二法门。哦，宣解呢？就传，老师啊，就传这个老师那个只受如来之见啊，正积善于庆，速种善根，直师出世，顿悟上乘。他说削减回来，就是有把当时六祖讲的这个心法哦，有传给大家了。然后呢，他说武则天也觉得自己呀、啊，很幸运啊，能够听到这些法，然后能够顿悟上乘。武则天觉得她自己顿悟上乘，你看到没有？啊，那个武则天顿自己觉得自己顿悟了上乘，那么感谢那个老师了啊，这个感和师恩，顶戴无已啊，就是真的就是非常的永远。敬爱了，永远爱戴啊，就有如放在头顶上这样子啊。那并奉就反正也就准备的那个袈裟呀，什么水晶钵等等的啊，就赐这个调州刺韶州刺史哈、啊，还为了那个叫那个世刺史帮他们修建那个寺庙啊，把那个寺庙啊等等都修好，最后再赐老师啊他的那个一个房子啊为。国恩寺哦，反正就是给他地方住，然后给他反正赏赐了很多，然后给他一个名号等等。哦，这个啊就讲到了最后，因为你看已经到最后了嘛，他都已经称病在家，不再出去了。那么第九品就讲完了，我们下次也不会再复习啊，我们下次应该就是直接进入第十品了。第十品呢有一点长，可是也都不难。哦，十品就是最后结束讲六祖慧能快要入灭了，那么学生啊，他就交代学生一些后事啊，说啊你要传法怎么传啊，那么我死了之后呢，后面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又讲了一下这个禅宗啊的这个历代的祖师等等，哦，都不是太难的，我想最难的已经我们都全部讲完了，那么顶多我觉得也就3堂课就结束了。